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31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北五环上青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我们来关注。国家发改委表示，春运出行要防范返乡防疫政策层层加码问题。 特别专题京津冀报道年终回顾，今天请听通州篇。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石景山区三条冬奥会配套道路今天通车，为冬奥会首钢赛区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天津方面，天津经开区大力促进区域产业营商环境改善升级，为三大产业制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河北方面，国网新源河北丰宁电站投产发电，创4项世界第一。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 国际电讯，全球最大自贸区落地 RCEP 明天生效。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获特赦，正式出狱。 文体方面的消息，冬奥会项目采购资金节约率达10%以上。 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昨晚揭晓。 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播出第18集。冬奥赛时住宿餐饮有管理硬度，也有服务温度。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接下来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2022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秘书长赵辰昕表示，2022年春运要坚持科学精准的疫情防控策略，强调在落实防控政策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2022年春运将从2022年1月17号开始，到2月25号结束。各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执行科学精准、分区分类的防疫政策要求，坚决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保障群众安全有序出行。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春运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28.5%，为2019年同期的69%。春运期间，通过民航出行的旅客量约为3500万人次，与2020年、2021年同期基本持平。 记者从昨天下午召开的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2月9号0点到29号的24点，西安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117例。据介绍，从昨天上午10点开始，西安市启动了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截至昨天下午2点，累计采样906.36万人。在本轮核酸筛查中，西安市共设置采样点5105个，采样台11728个，投入采样人员3.43万人，服务保障人员13.35万人。 29号晚上10:52，陕西首批铁路运输的抗疫生活物资搭乘57999次列车抵达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西安国际港站，共计158.2吨面粉、大米、蔬菜等物资将从西安国际港站紧急转运，分拨到西安市多地，保障市民生活需求。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障援助物资快速抵达西安、延安等地，公司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制定了专题运输方案，保证货到即装，装好即走，到达即卸，全力保证抗疫援助物资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中。 西安国际港站作为铁路运输支援西安市抗疫物资的中道站，后续还将有更多抗疫物资抵达这里，奔向各个疫情防控点。 再来关注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30号公布，截至当天0点，香港新增1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部为输入病例。目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630例。据了解，当天公布的12例确诊病例中，有7例涉及变异病毒株的感染，3例的变异病毒株检测结果待定，其余2例的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检测。 澳门特区政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30号表示，27号公布的一例输入性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因出现相关症状而转为确诊，改列为澳门第79例确诊病例。截至30号，澳门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9例，累计出院77例。 京津冀报道，年终回顾。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的通州区与河北省和天津市都毗邻，特别是与河北省北三县仅一河之隔，这片区域可以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缩影。京津冀报道年终回顾专题，今天我们来梳理一下2021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报道中关于北京市通州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方面的进展。 2021年3月1号发布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到14-15末，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框架基本成型，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廊坊北三县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将围绕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作、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以及疫情联防联控5个方面推进重大项目和重要任务，加快实施。 2021年4月1号，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管理局、北京市通州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天津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共同签署跨省通办协议。今后，通州区的27项政务服务以及天津滨海新区的29项政务服务实现跨省通办。不仅如此，两地还衍生出了自贸通办，未来通州组团企业有望借助天津港出海发展。 2021年5月8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管委会、通州区政府、廊坊市政府共同签署协议，决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廊坊北三县、廊坊临空经济区正式实行区域通办联动机制。首批共有70项政务服务和453项高频便民事项纳入其中，企业、市民最多跑一次。 2021年7月，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完成。三大建筑是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地标之一，周边还将建设共享配套设施，总建筑规模约30万平方米，是集交通、配套服务、能源保障于一体的综合设施。三大建筑主体结构封顶后，将继续开展机电设施建设和装修等工作，计划2022年年底竣工验收。 此外，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在2021年7月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预计2024年年底完工。届时，北京将新增一座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可以实现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小时直达雄安新区、35分钟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15分钟直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2021年9月20号，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这是迄今为止全球面积最大的环球影城项目，包含功夫熊猫、变形金刚、哈利波特等七大主题景区，汇集了经典电影娱乐体验和中国文化元素，将打造成为北京文旅新地标。 国务院在2021年11月26号发布的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功能基本形成，北京市级党政机关和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搬迁基本完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取得显著成效。城市副中心质量体系初步构建，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到2035年，现代化城市副中心基本建成，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的作用全面显现，城市副中心质量体系完善成熟，与周边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未来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北京市通州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情况，敬请关注。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上午，北京石景山区三条冬奥会配套道路正式完工并且放行交通。记者从首发集团工联公司了解到，石景山区高景规划一路建成后，将分流现况石门路的车流，缓解五里坨地区的交通拥堵。锅炉厂南路西延建成后，将在石景山南部提供一条联系西五环和西四环的新通道。 北新安路起点与长安街西延相接，向南终点到莲石路建成后，将和长安街西延、北新安路北段、锅炉厂南路等道路相交。配套雨水工程还将承担冬奥场馆、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和五里坨地区的排水下游功能。这三条道路将直接为冬奥会首钢赛区提供交通运输保障，完善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周边路网，带动沿线土地开发。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天首班车开始，8号线三七北段、11号线西段、14号线剩余段、17号线南段、19号线一期、首都机场线西延、S1 线剩余段、16号线中段剩余段、昌平线南延一期北段共9条段、56.1公里城市轨道交通新线开通试运营。另外，6号线苹果园站同步投入使用。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783公里，车站459座，其中换乘站72座。目前今年新开通的29座车站通风、消毒、测温、设置隔离区等常态化防疫措施全部到位，并且均已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 北京市东部地区重要的南北通道通淮路顺义潮白河左堤路至怀柔河坊口段今天正式通车，它将有效缓解国道101、国道111以及怀柔城区和雁栖湖周边路网的交通压力，为市民前往怀柔北部风景区及河北丰宁等地新增一条高质量通道。 通淮路起点位于通州区京津公路，终点为怀柔区河坊口村，全长70公里，是连接城市副中心顺义、怀柔和密云的南北向重要联络通道。此次通车路段与111国道连接，全长21.5公里，为一级公路，双向四车道。 作为连接怀柔郢都、惠都、科学城三大功能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带，通淮路的建设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及北京东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 昨天上午10点多，一列搭载食品及工业原料等货物的中越国际班列从河北定州国际陆港驶出，前往越南首都河内。这是定州开行的首趟国际班列，为京津冀企业走向东南亚市场缔结了便利的贸易纽带，成为加强与东盟经贸往来的国际物流新通道。 本趟班列共搭载82个标箱，运输货物980吨，价值1600万多元。班列从广西平祥口岸出境后，直达越南河内，运行里程2700多公里，全程行驶时间约5天。作为经贸往来直通车、经济发展助推器，中越国际班列将为河北内陆对外开放注入新活力。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昨天联合北京市城管委等多个部门开展风筝安全放飞、护航北京冬奥、电力设施保护宣传活动，由国网北京电力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除异物装置亮相，将紧急处理风筝搭线等问题，保障平时和冬奥会期间供电稳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宣传活动中，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马立博给市民详细介绍了放风筝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风筝线都是尼龙绳，绝缘强度不够会导电，输电线路表面就是导体，风筝线挂上去以后会导电。 因此建议市民放风筝的时候线长不超过150米，远离高压输电线路，另外不放大型发光风筝。国网北京丰台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黄佳介绍说， 这种风筝特别的高，而且它上面带灯是可以导电的，搭到线上几秒钟就造成电网的事故，同时也会危害咱们放风筝人的安全，而且对输电线下的居民的安全造成了危害。 为了解决风筝搭线问题，国网北京电力公司自主研发了一套激光除异物装置。工作人员简春武介绍说，这套装置在除异物的同时不会损害电线。 它由发电机和电脑控制平台、激光发射器三部分组成，它原理就是然后激光在100米范围之内一发热，瞬间就把挂在导线上的风筝线烧断了。 国网北京丰台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黄佳介绍说， 每年我们整个北京市电力公司有1300多人在开展输电的架空线路的电力设施保护的工作。在冬奥期间呢，我们会对重要的线路呢进行值守，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输电线路的巡视工作。我们也有摄像头在24小时监控我们这个输电塔周围的情况。但是无论怎么样，希望大家跟我们一块儿保护好电力设施。 昨天下午，北京营商环境 5.0 版改革创新融资信贷服务新模式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出台的营商环境 5.0 版改革金融领域政策进一步提升普惠性，提出力争2022年全年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2022年发放创业担保贷款不少于2亿元，力争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较上年增速不低于20%等目标。 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颖介绍，今年来北京市以世界银行和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为契机，着力缓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金融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实现了由跟跑到领跑的转变，获得信贷指标全国领先。 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昨天在中关村1号举行。北京实创易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和青出行、平方和、维景智能三家入驻平台的首批企业现场签约。 中心为降低中小企业创业门槛而设立政府服务托管平台，提供一站式电子化政务服务，政策资源对接平台，协助企业获得政策支持，链接政策资源，专业服务集成平台，提供投融资、人才、数据等多种服务，跨境项目加速平台，推动海外创新企业在中国落地。四大平台包含10大类，共95项服务项目，为企业提供从创立到发展的全覆盖服务，赋能企业加速成长。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经信局获悉，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建设的思路已经基本成型。其中，运河商务区将聚焦金融科技、绿色金融；文化旅游区聚焦元宇宙、数字文旅；张家湾则聚焦数字设计、智慧城市生活实验室；行政办公区要聚焦自动驾驶应用。 北京市经信局负责人称，北京将发挥市级各部门行业示范引领作用，十四五时期将优先在城市副中心布局智慧城市试点示范项目，形成市区一体化建设。城市副中心会先期聚焦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数字化社区、平安社区以及智慧应急、智慧水务等8个市区联动项目，最终探索形成一套国际领先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 日前，天津经开区召开2021年营商环境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生物医药、石化新材料、平台经济等三大产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这套体系是国内首套为产业单独制定的指标体系和标准。 参考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天津经开区制定了天津经开区2022年优化产业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方案，将大力促进区域产业营商环境改善升级，为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赋能。 产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以中国特色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为框架，关注政府审批许可、监管与服务、产业公共资源调度等方面，以产业研究重点议题为具体内容，纳入特定产业发展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将问题通过指标体系的方式呈现。 作为国内率先构建的产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这套体系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全面性、落地性、时效性，为经开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国内产业营商环境的研究提供了样板。 昨天，被誉为世界最大的超级充电宝的国网新源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正式投产发电。丰宁电站是服务北京冬奥会实现100%绿电供应的重点工程，紧邻京津冀负荷中心和冀北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和建设的世界在建最大抽蓄电站，河北丰宁电站建设创造了抽水蓄能电站四项第一，装机容量世界第一，储能能力世界第一，地下厂房规模世界第一，以及地下冻室群规模世界第一。 同时，电站建设实现了三个首次，首次实现抽蓄电站接入柔性直流电网，首次在国内采用大型变速抽水蓄能机组技术，首次系统性攻克复杂地质条件下超大型地下冻室群建造关键技术。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记者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昨天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项目首先实现了竣工验收，并正式移交雄安新区。这是三校一院项目中第一个完成竣工验收并且交付的项目，将助力雄安新区提升基础教育承接能力。 2017年8月，京冀两省市签署协议，明确北京市以交钥匙方式支持雄安新区新建幼儿园、小学、完全中学、综合医院各一所。2019年9月项目开工建设后，经过京雄两地两年多的共同努力，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下一步，北京市将推动北海幼儿园提供办学支持，使当地群众享受到北京优质教育资源，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雄安新区教育教学水平持续提升。 记者从北京市规资委了解到，今年北京市共为198个项目、16.8万套房屋解决房产证办理难题。作为重要民生实事项目，2022年北京市将继续推进解决10万套历史遗留住宅项目，让更多居民拿到属于自己的大红本。 办好房产证是百姓安居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改善社区环境的诉求也需要在规划层面落实落细。北京市规资委表示，将以解决历史遗留项目登记问题为出发点，以居民的实际需求为中心，按照规划实施要求，会同相关部门补齐社区短板，提升居住品质，打造宜居社区。 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天津通过开展全方位帮扶，真正实现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天津蓟州区拿出打包发展模式，把团山子、郭家沟等五个示范村旅游资源共享，抱团发展。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冬夜蓟州区团山子村依旧烟火气十足。王小茹2014年为了照顾父亲和妻子辞掉市里的工作，回蓟州拾掇出祖上的老房开了农家院，可那时想守着家门口赚钱不易。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的这一年的收入能有个10000块钱左右，就算不错。 团山子村紧挨着郭家沟九山顶景区，可游客都直奔了景区，村里光见车不见人。 2017年，天津对1041个困难村展开帮扶，其中就有团山子。今年，济州区拿出打包发展的模式，把团山子、郭家沟等五个示范村旅游资源共享，抱团发展。下营镇引来新旅游项目，户外拓展主题公园，目标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和亲子乐园实现错位发展。因为郭家沟主打高端民宿，定位一致，所以准备建在郭家沟。可建了主题公园，村里就没地方建停车场。这里想到，能不能把停车场建在临近的团山子村？只建停车场收点停车费，主题公园的收益大头却归了郭家沟。团山子村的村民们，如果项目能在团山子增加出入口，停车场又在村里，就能把一部分游客留在自己村的农家院了，村民自然多了收益。最终，在团山子加一个出入口的事儿成了。王文军回到村里，再次挨家做工作，两个村能相互引流，实现共赢。这个方案得到了村民认可。 认可了，来不来的钱就行了。 不管周边发展起来了，你再不发展，那等于你落后。都是想法越来越好。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天津市编制《天津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的相关情况。记者从会议中了解到，到2025年，天津市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全面建立，供给水平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更趋均衡，保障机制更加完善等目标，实现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3%，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5%。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高于90%等27项衡量基本公共服务整体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 河北省民政厅介绍，明天开始，河北邯郸市和雄安新区实施结婚登记试点全市通办。4月1号起，雄安新区实施离婚登记、补领婚姻登记证件试点跨县通办。6月1号起，邯郸市实施离婚登记、补领婚姻登记证件试点全市通办。这是继2021年6月30号石家庄市启动结婚登记全市通办试点后，河北省新增的两处试点。 据介绍，开展婚姻登记全市通办试点是河北省民政系统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是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的实际行动。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20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辽宁舰编队12月9号起航后，直奔黄海某海域，组织开展了编队搜救、舰载机战术飞行、空情处置等多项临战训练，并围绕舰载战斗机全天候作战进行专攻精练。 此次远海训练，我们在太平洋多个海域进行了多个科目的实战化训练，全程坚持以战领训、实战实训、用体系、练体系，有效提升了航母编队远海实战化能力水平。 在向西太平洋航渡期间，辽宁舰编队航行一路、战斗一路，保持高度戒备，及时调整战斗部署等级，变换战斗队形，有效稳妥处置复杂多变的海空情况。在西太平洋，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域，贴近实战检验编队作战能力，多次组织对空、对潜等分域作战训练科目，以及歼15舰载战斗机岛链外跨昼夜连续训练和战术飞行，进一步锤炼作战筹划、指挥控制、体系构建、兵力协同和综合保障能力。训练期间，外军舰机对我航母编队多次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编队全程稳慎处置，多次组织舰载战斗机战斗起飞，有效应对，充分展示了各级指挥员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广大官兵顽强的战斗作风。 我是京津冀之声的主持人思萌，我在北京为西安加油。疫情当前，西安按下了暂停键，但西安并不孤独，有全国人民的关心和助力，必将众志成城战胜疫情。陕西加油。 繁忙的城市中， 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妈， 喂， 最近身体挺好吧？ 我在北京。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您？您都走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园。 菜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一桩。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大家好，我是谢雅儿。 我是舒润。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来关注即将生效的 RCEP。 明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将正式生效，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将正式起航。 RCEP 共计15个成员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5国以及东盟10国。目前6个东盟成员国和4个非东盟成员国正式提交了核准书，达到协定生效门槛。也就是说， RCEP 将于明天对上述10国生效。 商务部副部长任宏斌表示，协定实施是我国对外开放新的里程碑， RCEP 将有利于扩大我国优势产品的出口。比如中日两国首次达成自贸安排，双方在机械装备、电子信息、化工、轻工纺织等多个领域相互大幅降低关税。特别是明年我国对日本出口 57% 的税号产品将立即实现零关税，对贸易的促进效应明显。 RCEP 各方以负面清单的形式作出承诺，对各国来说，外商投资准入更加放宽，贸易投资便利化得到制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有望更加融合，区域投资更加活跃。 柬埔寨主要电子商务平台微笑商城的高管日前表示，在新冠疫情持续、世界经济复苏放缓之际，即将生效的 RCEP 将促进自由贸易，有利于柬埔寨企业抓住贸易和投资领域发展机会，获得长远发展。随着 RCEP 的实施，具有技术专长的人力资源将加快在区域内流动，柬埔寨将吸收更多来自国外，尤其是中国的技术人才。此外， RCEP 将促进经济全球化，帮助欠发达国家缩小发展差距。 接下来关注全球疫情动态。世卫组织29号警告，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和德尔塔毒株同时传播，可能引发病例海啸。谭德赛警告，病例激增会给濒临崩溃的医疗机构和筋疲力尽的医护人员进一步带来巨大压力。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汇总的疫情数据显示，全美29号新增确诊病例大约53例，过去7天平均日增病例超过 26.5 例，打破今年1月中旬创下的7天内日均增长近 25.2 万例的记录。美国疾控中心网站28号公布的疫情模型数据显示，目前奥密克戎已经取代德尔塔毒株，成为在美主要流行毒株。 美国普查局最新数据显示，20.5%的美国成年人所在家庭去年交不起水电燃气费，主要原因包括气候变化和能源企业大幅提价。美国商业内幕网站29号援引美国普查局家庭脉搏调查数据显示，仅过去一周，就有近1/3美国成年人所在家庭支付日常开支时有些或者非常困难。 与此同时，欧洲多国疫情再次告急，法国、英国当天通报新增确诊病例再创新高。法国卫生部29号通报，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8万例，刷新前一天所创的近18万例的单日记录，同时打破欧洲国家单日新增最高记录。 英国29号通报新增确诊超过18.3万例，较前一天所创最高纪录再增5万多例。卫生部门数据显示，新增病例中大约90%感染奥密克戎毒株，住院病例同样激增。英格兰地区在住院新冠病人超过10000人。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一面督促民众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一面坚称，鉴于疫苗接种率较高，目前无需收紧防疫措施。 德国29号通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4万例，其中奥密克戎感染病例2686例。然而，德国卫生部表示，由于近来检测数量减少，且许多检测结果还没有上报，实际感染人数呢，可能是官方报告数据的2至3倍。 尽管新增确诊病例再创新高，西班牙和意大利29号却分别宣布放松隔离规定，以避免劳动力短缺。西班牙政府规定，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者及其密切接触者隔离期从10天缩短至7天。意大利政府规定，密切接触者如果接种了2剂疫苗或者加强针，或近期染疫后康复，则无需接受隔离。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日前不得不集中销毁了由欧洲国家捐赠、现在已经过了保质期的超过1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据介绍，这些疫苗运抵尼日利亚时就已经快过保质期，但由于当时新冠疫苗极度短缺，尼政府不得不接受。 航空业巨头阿联酋航空公司30号表示，虽然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蔓延短期内对民航运输业造成影响，但是阿航对明年发展前景保持乐观。阿航2021年积累了一些良好势头，预计明年业务增长将提速。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出国旅行骤减。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统计，2020年国际民航客运量同比骤减 75.6%。作为全球最繁忙的民航交通枢纽之一，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本月早些时候宣布，自去年3月以来，这座机场首次恢复到全面运营状态。 当地时间12月31号0点，北京时间昨晚11点，获得特赦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出狱，在被羁押4年0.9个月后重获自由。朴槿惠原本因涉嫌亲信干政门等案，共被判22年刑罚。如果没有此次特赦，朴槿惠还将坐牢17年，最终以87岁高龄出狱。 美国白宫29号宣布，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30号再度通话。乌克兰局势预计将成为两国领导人此次通话的重要议题。 美国和北约欧洲成员国指认，俄罗斯近期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带集结大量军队，伺机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威胁，一旦俄方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将协同对俄施加严厉制裁。然而，俄罗斯则指认北约东扩危及俄罗斯国家安全，要求美国和北约停止东扩，不在乌克兰等国部署威胁俄罗斯安全的武器等。 伊朗官方媒体30号援引国防部消息报道，伊朗向太空发射了一枚载有3个研究用装置的运载火箭。伊朗媒体和官员没有说这次发射的具体时间和携带的具体装置，也没有披露是否成功把航天器送入轨道。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眼下正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新一轮谈判。按照法新社说法，伊朗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宣布发射火箭，可能令西方国家不高兴。美国等国质疑伊朗卫星项目其实是在为导弹项目做掩护，称伊朗发射卫星运载火箭违反了伊核协议中对伊朗开发弹道导弹的限制。 当地时间29号，伊拉克总理卡迪米证实，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作战部队已经全都撤出了伊拉克。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表示，2500名美军士兵和1000名联军士兵将继续留在伊拉克担任训练人员和顾问。 2003年3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联合英国等以莫须有的罪名侵入伊拉克，导致约20万到25万平民死亡，其中美军直接致死超过1.6万人。 新加坡第一只本土出生的大熊猫宝宝乐乐30号在河川生态园的大熊猫展区正式与观众见面。新加坡国会议长陈川仁和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洪小勇为乐乐的幼儿房揭幕，大批公众排队入场一睹乐乐风采。没想到的是，在首场见面会上，小家伙乐乐竟然全程酣睡。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北京冬奥组委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的物流服务保障工作进程。北京冬奥组委物流部部长李彦玲表示，物流部成立3年来，为了贯彻绿色可持续的办奥理念和节俭办奥的原则，坚持能借不租、能租不买，采购项目总体资金节约率达到10%以上。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到2021年底，北京冬奥组委共征集特许生产企业29家，特许零售企业58家，先后开发了16个类别5000多款特许产品，在280多对高铁列车上设置覆盖31个省份的特许商品销售渠道。朴学东还提醒，1月1号是星期六，是冬奥特许上新日，大家可以多关注一号上新的冬奥特许商品。 北京冬奥组委已经在北京、河北、西藏、新疆等19个省份开设190多家特许商品零售点，在天猫平台开设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在王府井工美大厦设立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和徽章交换中心。 2022年冬奥会赛前的最后一次实战模拟演练，北京冬奥会体育展示第5期全流程全要素演练昨天结束。同一天，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育展示团队誓师大会举行，这标志着北京冬奥体育展示团队已经做好了赛时准备。 众所周知，志愿者对于冬奥会的顺利举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前期的招募、选拔、确认和配岗后，昨天第一批志愿者走进了五棵松体育中心，开始接受志愿者领域的场馆培训，为正赛做准备。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昨天唯一能够同时覆盖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的北京冬奥会定点医疗保障机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举行冬奥保障人员出征仪式，医务人员畅想对北京冬奥会的期盼。 北医三院延庆院医院执行院长周芳介绍，北医三院本部派出了约20名专家支援延庆医院，加强赛时的救治力量。此前，他们已经针对雪上救援反复进行了30多次演练，确保救治精准无误。延庆医院还专门辟出独立区域，建立了冬奥医疗保障中心，为运动员及相关人员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实现闭环管理，杜绝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当地时间12月30号是 NBA 著名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的生日，这一天他将年满37岁，并且刚刚创下了联盟最年轻拿到3.6万分的职业生涯新纪录。可惜詹姆斯并没有能够在生日前夜带领他的湖人取胜作为他的生日献礼。 当地时间12月29号，詹姆斯所在的湖人队做客孟菲斯，结果以99-104负于灰熊队。比赛中虽然詹姆斯拼尽全力，足足出场38分钟，砍下了37分加13个篮板加7次助攻的绝佳数据，但还是架不住对面年轻的莫兰特太过生猛，对方竟然拿下了全场最高的41分，外带10个篮板。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昨晚在福建厦门举行，电影《守岛人》获得最佳故事片奖，张艺谋凭借影片《悬崖之上》收获最佳导演奖，这是他18年后再度获得这一奖项。 除了最佳导演奖外，张译也凭借在《悬崖之上》中饰演的张献臣获得最佳男主角奖，《悬崖之上》还收获了最佳摄影奖。张小斐则凭借《你好，李焕英》中饰演的李焕英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此外，《1921》收获了最佳编剧奖，《我和我的家乡》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范伟凭借影片《一秒钟》当中饰演的范电影收获了最佳男配角奖，而在《我的姐姐》中饰演姑妈的朱媛媛收获了最佳女配角奖。 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昨天在金鸡节电影节举行了发布会，目前影片已经拍摄完成，正在后期制作中，将于虎年全国公映。 长津湖之水门桥在原班人马打造的基础上迎来了全面的升级。总监制黄建新导演表示，无论是剧情展现还是从拍摄难度包括后期制作，长津湖之水门桥比起前作呢，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又到了一年跨年时，今年的跨年夜并没有因为疫情而消减半分热闹。从12月31号到2022年的1月1号，包括央视、湖南卫视、北京卫视等在内的十大平台均将举办以跨年为主题的晚会活动，加上上周已经播出的脱口秀跨年，以及打出名号的 B 站、哔哩哔哩最美的夜，互联网平台也继续入局跨年夜。 今晚7点半，江苏卫视2022跨年演唱会第五次在澳门金光综艺馆全球直播，主题为用奋斗点亮幸福。浙江卫视跨年晚会想把我唱给你听阵容更是强大，此前呢已经陆续官宣了5波的嘉宾阵容。东方卫视邀请了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主创亮相跨年夜现场，更值得期待的是抗美援朝老兵和航天工作者也会亲临舞台，共同回望历史，逐梦星辰大海。 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直播，今天下午4点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10个广播频率、学习强国、北京发布、听听 FM、 北京时间等平台同步音视频直播。此次跨年直播创新形式，以声音剧、流动直播、诵读晚会、记者现场报道等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打造唯美的声音盒子。主持人化身美好声音发现者，讲述难忘的声音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和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并且分享幸运红包语。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2环球跨年冰雪盛典将于今晚7点30分在北京卫视、河北卫视、天津卫视等8家卫视、9个上星频道同步直播。盛典将为全国观众呈现一台盛大的晚会，共同迎接2022年冬奥，将北京冬奥的气氛推向全新的高潮。 中国科技馆3层智能机器人常设展厅昨天亮相，为观众献上2022新年贺礼。4组小狗机器人能跳跃、上坡、做俯卧撑，无人机表演编队、飞行和钻圈，智能制造产线14道工序展示着一个机器人玩具的诞生。32件酷炫的互动展品呈现出科技感、未来感十足的智能化机器人世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悠扬的古筝琴声响起，演奏者竟是全身透明的机器人。中国科技馆3层智能常设展厅里全都是这样酷炫的机器人。中国科技馆智能展厅策展人王二超介绍说， 这个机器人全身有10几台电机，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灵巧手，通过指关节的这种动作来模拟我们的艺术家弹琴。观众也可以看到它身体里面的电机传动机构之间是如何运动的。 展厅设置机器人大秀场等5个展区，精彩演出每天定点上演。32个机器人展项几乎都可以互动。5年级的郑植文刚刚和机械臂举行了一场投篮比赛， 机械臂赢了，他扔进3个，我还没扔进去呢，还喜欢这个篮球的，跟机器人比还挺有意思的，即便有点难。 这时叫做黑影和白影的2只5头4足机器狗正在表演爬坡、跳跃、避障、配合开门，还能和孩子们互动，听指令、做俯卧撑这样的动作。一位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不断的推陈出新的出一些新东西，现在这个世界变化还挺快的，包括最近不是比较火的什么元宇宙啊。 而追踪前沿新技术短期展区将定期更新，及时为观众推出代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技术的展览，为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科研院所企业的最新技术成果搭建展示平台。首期短期展览由中国科技馆和腾讯公司合作推出。